专项行动首日共检查45个点位，发现各类环境问题26个，其中大气类环境问题18个，涉水环境问题7个，其他环境问题1个。生态环境部门现场实施查封1起，拟立案处罚3起，城管部门拟立案处罚4起，属地政府拟清理取缔散乱污企业4家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。